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那儿下雨了吗？ 当然得下了 啊，当然得下，还必须的是吗？ 不，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嘛，这一阵一阵的啊，可能东边日出，西边下雨呢。据说啊，具体还会有冰雹。 对对，现在是西边日落，东边下雨 啊。 刚刚我们家人还跟我发微信说，东边雨可大。 是吗？ 啊，在大庞各庄园。啊，那一带通福什么通什么什么州， 通福尼亚。 开玩笑了，东边刚才下的雨一阵儿，下的来得快，去的也快，据说雨强，短时的那个还挺大的 啊，是吧？所以大家伙这出门的时候啊，这个看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如果您要是走着走的话，尽量就躲开下雨的这一会儿。 是是是，有的时候下雨最难受的是脚湿了啊，但是您要是穿一双球鞋，估计啊，当然了，雨鞋现在。最合适了 啊！对，不，这天不能穿球鞋 啊？为什么呀？ 那都湿了呀，布面的 啊。那你有过解放鞋吗？ 解放，我是女孩，我能有一双白球鞋都不错了，那叫 胶鞋， 那叫白饭鱼。 还叫白饭鞋 啊？白饭鱼，对对对， 这个没听说过。 硫化鞋嘛。 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通过微信朋友圈，包括微博转了一双双样式美观时尚的黑色小跑鞋，据说正式列装配发部队了 啊！ 很多军民朋友，就喜欢军事的朋友都发现，哎呦，真的挺好看的。 哎，不都穿那个黄胶鞋吗？ 这不是随着升级换代嘛？这也标志着武警部队发展壮大的。比如说解放胶鞋即将光荣退役 啊、 要说这个解放胶鞋这事儿得往上倒，倒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这个橡胶工业的飞速发展啊，这个胶鞋成为军队的训练主力鞋之一。历经胶底儿布鞋、解放黄胶鞋和迷彩胶鞋三代的研发革命啊，胶底鞋在部队作战呢、训练呢、生产劳动啊、日常生活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上个世纪，这一说又暴露岁数，很多家里边都有那种解放鞋，那种胶鞋，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穿。随着这个部队职能任务的不断拓展和多样化任务的增多，这胶底儿的鞋显然有的时候不合脚，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透气性能特别差。 很多人 都因此得了脚气啊， 反正一脱鞋那味儿是挺大的。 嗨，2011年啊，解放军总后勤装备研究所呢，将这个运动鞋设计理念引入到军队装备，力求使新式作战鞋更加符合人体运动的需求 啊，高级。 哎呀，据说现在这个07式武警作训鞋，同时已经开始配发部队了，为了符合不同的要求啊，而且还特别的好看。满足不同的需求，反正今天在微博微信里边很多人都说，哎呀，别说现在的军队的配置越来越好，但是还挺怀念当时那解放胶鞋的。 哎呀，我们当时上大学和上高中军训的时候、都发的是那种黄胶鞋， 是吧？ 你说女生哪穿得惯那个，因为说实话就觉得那个鞋面吧薄，鞋底又沉、平常穿惯了这个小船鞋呀小凉鞋的姑娘们就觉得穿不惯 啊、 一看教官们脚上那只迷彩胶鞋，哎，那不错，哎， 是吧？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谁都经历过军训，谁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呀，谁家里边没有两件跟军队沾边的一些东西呢？ 军挎， 军挎，我们那会儿 水壶， 绿的军用水壶， 还有那个装肥皂的那个皂盒 啊。我们家我爸当年退伍之后使那牙杯，刷牙那杯子、 啊、对对对对，都一套的、 啊、 对， 那一套都使了好几十年、要不是因为那什么还舍不得扔呢。 还有那个饭盒、铝的饭盒 啊，铝饭盒也有是吧？ 啊，对对对对， 反正今儿要不然您也跟我们一块儿来暴露一下年纪，回忆一下当年这些跟军队有关的一些 生活用品吧。 啊，对对对， 包括昨天咱俩说那凳子马扎儿，那最常见的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绿色的，一折叠起来中间带着绿帆布条的。 反正我爸就跟我讲，他上大学那会儿啊，巴巴就盼着在部队的哥哥呀，就是要是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或方式给他弄那个军用望远镜看看，那简直就是太棒了。 现如今满大街也曾经有人出现过卖的哈，开一个煤牌的绿色吉普车，要军用望远镜吗？200块钱一个， 200块钱一个， 八成都是骗子， 是吧？ 在这儿给您做个提醒，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美好的回忆。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啊，网上有条消息说，房山某个地方啊，暴雨引发泥石流，冲走了好几台小轿车，还有什么视频呢和图片？有网友说啊，这事儿那是在河北镇。 就是房山的河北镇。 哎，这个由于接连两天在北京城不是一直在下雨吗？还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而且确实房山那边雨下的挺大的，所以啊，这视频一放出来，大家伙立刻就关注了。 啊，这视频里边都有什么呀？ 从网传的视频当中，记者看到啊，在一个低洼处全都是积水，风雨当中啊，很多辆小轿车就在泥石流当中翻滚呢，甚至还有困在水里的小轿车被大水冲到了峡谷里，那周围人是一片惊呼。有网友转发的时候说啊，视频拍摄于昨天早上房山区河北镇地区。更有网友说啊，这个视频拍摄的目前啊，这个目的地拍摄地的目前还是泥石流的状态。 到底真的是这样吗？ 你光说不行，得去看看呢，是吧？昨天呢，记者第一时间就到了河北房山的河北镇去核实一下这件事儿。很多村民就说啊，那视频当中那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河北镇。我们这儿没有那样的小区。今天下雨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严重的地方，只不过前面有个小山坡呀，它有点滑坡。但是那附近根本就没有居民。记者呢也来到了村民所说的滑坡的那个小山坡啊，看到的呢也只是山上的泥土有所掉落，植被呢有些倾倒，附近呢没有车也没有居民。 不是有图有真相，这都有视频了，难道还不是真相吗？ 所以说呀，这网上一搜呗，就发现啊，这个视频啊真的是有，但是实际内容啊不发生在咱们北京房山， 发生在哪儿啊？ 重庆巫溪。而且啊，这视频还在浙江卫视播出过。这事发的时间呢是7月14号晚上6点半，重庆巫溪强降雨导致突发山洪，网友呢就把现场的情况拍下来放到了网上。事发地点呢确实是一个低洼的小区，那一次的山洪啊导致当地13辆小车和3辆摩托车被冲到河里。房山区政府的官方微博昨天也辟谣说，网传的一些雨情的视频和图片呢是别的地方暴雨灾害的图片跟视频，跟咱房山的雨情没有任何关系。房山警方也发布提示说，希望网友啊不信谣不传谣。 哎呀，现如今这个现在都是自己就可以当媒体发布人啊，自媒体嘛，什么都是。关键是您千万千万别瞎转啊，您就是转一房山看着挺邪乎啊，然后人家多给你点赞，点赞一流也是哈，什么事儿都点赞，什么事儿都转，有的时候这些荒信就是这样满天飞的。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啊负责任的转一些东西，拍一些东西，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家里边的军队记忆啊，部队记忆，尤其是一些军队大院的，包括小男生有没有打小的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当解放军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博万博新还说呢，黄交杰那是记忆呀、想当年那是时尚，谁穿谁自豪。 你想他现在也是这样、有好多外国朋友到咱中国来，这个买了这些那个中国的那些什么老字号啊，买了一些日用品，还特意满大街去找那黄胶鞋呢。 是， 据说跟国外的某些休闲运动品牌的那个硫化鞋、胶底鞋 啊 可以抗衡呢。 是吗？ 搭条牛仔裤特别帅。 包括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军挎现在已经没人背了啊。就是那个书包袋你会系吗？就是把那个盖一盖，底下是一个不是扣也不是拉锁，它是穿上去再穿下来那么一系带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现如今想想都是回忆啊， 特容易掉漆 啊， 那扣特容易掉漆。 你那是质量不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您家有没有这些老物件。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50后还说，我们这儿也下雨了哈，不太大啊，这两天雨特别多。其实对于很多的居民来说，下雨是件好事啊，得特别凉快。 对，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下雨比较惨。原本期待着老旧小区改造之后，生活环境会有所改善，但是近期这一场暴雨之后，家住永定路的郭女士他们家的阳台就开始渗水 啊。 这两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永定路17号院郭女士他们家。郭女士他们家的房子呀，是一个半地下的这么一个户型，渗水的地方呢位于南侧的阳台，室内的积水虽然已经退下了吧，但是依然能够留有大量的沙土和淤泥。从室外看，郭女士家那阳台窗户距离地面仅有30厘米高，你想一个半地下嘛，一个土坑紧贴着窗台下边，如果遇到这个降雨啊，很容易形成水并且渗到室内。此外呢，这墙体和地面的连接的地方也有一条几厘米宽的裂缝。郭女士说呀，此前家里边连续多年这厕所反水 啊， 这不是这回有好事吗？老旧小区改造啊，借着这次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在5月初完成了厕所管线的更换， 那不挺好吗？ 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了7月13号凌晨下雨的时候，他听到屋里边传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那掉水那水声 啊。 但是看看厕所原来老反水，去看看呗，厕所没异常，这回修好了。但是阳台的积水已经是没过脚脖子了，他买了一批珍贵的图书，这回也被浸湿了。 哎呀， 说幸亏那天晚上雨不太大，不然我们家里边的家具都得泡了。让他感觉奇怪的是啊，家里边没有发现明显的哪儿，你说渗水渗进来的入水的地方，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也没舀水啊。第二天阳台里边的水竟然自己他慢慢兑下去了， 进得来还能出得去。 哎呀，对于郭女士的说法呢，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的李工程师说目前经过初步勘察发现，郭女士家的阳台台面的地面下边出现了下沉，墙体和地砖的接缝啊已经崩开了，泥沙和水啊就是从这些缝渗进去的。说目前施工方准备开挖找这个渗水点，具体确定一下原因，以便由水电园林道路哪个部门来进行抢修。那么对于赔偿这个问题，李工程师说了，说要确定原因之后才能由责任方和郭女士协商进行解决。目前说抢修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了，和郭女士沟通好就可以施工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呢还不错，能找着原因哈。北京的大雨，北京的下雨，对于很多部门都是个考验。我们也是希望郭女士能够早日住上这个不那么渗水的这个房子啊。也是希望有关部门未雨绸缪，既然已经到了雨季了，赶紧解决出大家这一些困扰的问题， 对， 是吧？ 没错。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部队的故事哈，当兵的一些故事都行，还有一些人发来好多老物件的照片。 舒亮同志哥发的这不是老物件照片 啊， 这是一张非常帅气的军装照啊， 好像还是武警是吧？ 哎，是 啊。无形无相不即不离这位朋友发了个刷牙缸子，大概是估计也是绿色的，军绿色的，因为我们这打不开， 边上还有一水壶， 啊， 军用水壶。 是，刚才那位同志哥说了，我90年入伍，武警部队，好多自己的军用品都在 啊， 帽子、刷牙缸子、衣服、被子、冰啊，水壶、床单、军用挎包、军用领带， 还有被子呢 啊， 那是豆腐块拿回来了。 不是那个，你别说，挺好的，薄薄的一层啊，在北京，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你当个小薄被子或者当褥子都行。 反正我就记得大学军训的时候，教官教我们叠豆腐块儿，叠完之后还要打背包带，把这个被子打起来挎在肩上，还要出去越野拉练。哎呦，那真是练出来的过硬技术啊！不过硬不行啊，扣学分啊。 是吧？你那豆腐块像豆腐吗？ 还行吧，冻的豆腐也是豆腐，煮的豆腐也是豆腐。 不会叠完了就成麻豆腐了吧？ 那也是豆腐。 麻豆腐是一坨。 我知道拿羊尾巴油炒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反正说到吃，我可明白了。接下来这事儿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了， 啊、 但是没事儿。说完您就明白了 怎么回事啊。 在这个北京安定门公交卡的充值网点啊，这个来买卡的白领柳红杰就跟记者说、 嗯、 哎呦，我又丢一张公交卡、 嗯、 这最近两个月这已经是丢的第四张了。 不是，您心可真大，不知道丢一张要损失点钱吗？ 知道，这每张卡里都有20块钱押金。 对啊， 你再加上我那没用完的钱，这四张加一起，这已经丢200多块了。 心太宽啊，马大哈爷一个。 但是啊、 嗯、 这事儿现在有解决。这个公交卡一卡通遗失不退的规定啊，这原来的规定啊、 嗯、 让这个柳红杰呢就觉得有点郁闷。因为啊，这平时上班下班他是离不了公交卡的。 嗯， 就比如说万一像王哥这种心比较大的朋友啊，这个一不小心弄丢了，那就是很麻烦呢。所以大家伙都说，这要是能实名制你说多好、 嗯、 就跟银行卡一样。丢了能挂失啊？ 不是，公交卡能实名制吗？ 记者采访问问呗 啊。 其实呢，目前已经存在实名制的公交卡了。这些实名制的公交卡呢，是一些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的。 哦。 卡呢里边分为账户和电子钱包， 嗯、 是单位统一为员工交钱。 嗯。 员工啊是不能自己充值的。 哦。 这样的公交卡呢，在遗失之后是可以办挂失的。 嗯。 但是啊。只能由单位统一购买，不对市民直接开放。 哦，还专门有这样的公交卡。 在东直门公交卡充值网点刚刚退卡成功的北漂小曲就说啊，很多网点呢不能退卡，只能去指定的地方退、 嗯、 我就为了退这卡啊排了半个小时的队。 嗯， 我这不马上要离开北京了吗，我就没想到退个公交卡还这么麻烦。根据了解呢，北京一共有142个公交卡充值网点，所有的网点呢都能办理买卡的业务、 嗯、 但是啊，这142个公交卡充值网点只有44个能办退卡的。小曲所在的东城区啊，只有2个网点能办退卡。他为了把手中一张内存金额超过100块钱的公交卡退掉，他已经跑了4个网点，终于在东直门公交枢纽网点退卡成功。 超过100还不是搁哪儿都能退是吧？ 哎，人家这规定说金额超过100的公交卡只能在指定的公交卡充值网点退卡。 您干脆您找个超市把这100块钱花了，不是更合适一些？ 那找超市也得找 啊， 对吧？人家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洪昌就认为啊，公交卡押金之争啊涉及3个公共利益问题。 嗯， 一呢是押金的合理性。二呢是押金的标准的合理性， 多少钱？ 哎，三呢是退还运用等服务的合理性。 嗯， 但是啊，这三方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企业依据的只是不同地方的政府批文。像这个退卡难、押金之争啊，旷日持久，折射的只是一部分公交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当前市民之间需要的巨大差距。 嗯， 而且啊，运作不透明，更是加剧了公众的质疑。就有网友分析认为啊，公交公司呢作为公共服务企业，享有政府补贴，应该形成服务优先、运营规范的经营意识。 其实呢，公交卡挺方便的，你比如说人多的时候，你要是买票，还是这个快刷一下就走了啊、 嗯、 记得下车一定得刷啊，不然亏得慌啊。我就曾经赶上过忘了刷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使的地儿还是少，你比如说不是所有的超市都能使，更甭说在饭馆里边，比如说我点一桌子菜，来碗炸酱面，我刷个公交卡，这估计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真的你退卡的点儿少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使卡的地儿能多一点， 哎， 对吧？ 对对对。 甚至于以后能不能够退卡的点儿也多，使卡的地方也多，我拿着这张公交卡我都舍不得扔啊，天天拿着攥着，以后买菜买冰棍吃饭，然后包括去哪儿都可以拿着公交卡，小面额的，比如说200块钱以内的都能够消费，这也不侵害银行的利益，对不对？ 那一卡通可就真的是通了哈、 哎！是，也是希望这样的服务能够越来越好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愚人老宋说了，上学的时候背的军挎，戴的是那种国防绿的帽子， 嗯 啊，不过那时候竟是假的一些军帽啊，我还保留了一堆子弹壳。 带卡子的。 哎，我还见过很多朋友有那个就是工艺品啊，用子弹壳做的那个 小坦克呀、 嗯，还有什么小摆设、小摆件儿什么的， 是 也都挺好看的。 对对对，那时候很多像男生家里边要是有一个子弹壳，哎呦可高兴了，还能拿着子弹壳吹哨呢。 是吗？ 你不会吗？ 哎，我是姑娘。 嗨， 娟子说啊，军队胶鞋呢，这个鞋底厚、防滑，鞋面是帆布的，所以穿上啊舒服得劲儿，爬山呐、下雨啊都能穿。 嗯， 每年啊学生军训，每人一套迷彩。彩服跟胶鞋看着就精神， 嗯， 很多人回学校之后还洗干净了留作纪念呢，还把早锻炼的作风带回了大学， 哎， 坚持早起跑步。 哎，我觉得当兵最大的好处是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 是的， 啊，像我爸早上起来锻炼身体，那就是在部队养成的好习惯 啊， 就整天说我，你看你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这个我确实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好， 那意志品格没磨练出来， 是是是， 赶紧跟老李学学呀。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家里边有什么跟军队有关的日用品，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下载北京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广播更方便。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况。首发集团发来消息说，京哈高速台湖出口受辅路车多影响，双向车多。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提示，目前交通指数已经达到8.1，城市路网整体运行压力突出，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网友大圣说，我就属于从小就有梦想当兵的人 啊， 可是偏偏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没有当兵这一项啊，结果就当了一个兵团战士。 嗯， 我们家有三个当兵的兄弟，所以至今我还保存着军的衣、棉裤和棉袄。 说的军大衣呢，我简直是太熟悉了 啊！ 就我们直播间温度一低的时候，王哥就扣上了一身军大衣。 是，而且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军大衣的那个领子上，它不是领子比较高吗？ 啊， 都别一个夹子， 干嘛使的呀？ 后来想想，它干嘛使的呢？ 干嘛使的呀？ 后来说风大的时候可以把军大衣的领子立起来，然后拿夹子一夹，脖子就暖和了。 哦，看这个用的。 后来发现，哎呦，军大衣除了沉点，它可是真暖和。 哎，那是真暖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这个学生的安全、学生的教育是让我们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愿意给同学写这个家庭作业，本来您的家庭作业应该自己写。啊，结果这孩子呢老是被人欺负了，小磊就被4名同学啊给打了 啊， 身体多处受伤，因此啊人孩子还不敢上学了。这家长一怒之下把这4名同学的父母和房山琉璃河中学告上法庭，索赔26000块钱。今天上午呢，记者从房山法院了解到，法院判决5名被告啊，当然了包括学校嘛，赔偿9000块钱。小磊的父母是这样说的，说小磊呢是琉璃河中学初二的学生，和小江等4名男生啊是同班同学。这不是啊，13年的时候，13年4月16号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小磊就哀求父母，不想上学，不想去，问怎么回事啊。小磊的母亲说了，原来啊问了半天才知道，儿子因为拒绝上学是因为他不给别的同学写作业，被打了。经过自己劝说啊，小磊同意，总之是同意去上学了。可是没想到到学校之后又遭到小江4名同学殴打， 殴打之后呢，小磊被送往医院检查，这一检查小磊头部外伤，多发软组织损伤，窦性心动过缓，办不齐。小磊的父母说，小磊因为长期遭受小江等人的殴打，夜间还经常做噩梦啊，经常被噩梦惊醒，少言寡语的。经北京安定医院鉴定，属于患有抑郁症的。 这么严重啊、 哎、小江四个人呢，共同伤害的性质比较恶劣，刘立和中学呢也是疏于管理，没有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管理责任。那么今天法院审理认为，四名打人的学生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该对小磊的受伤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刘立和中学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伤害行为的发生，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经过核算啊，原告的合理损失是9000多块钱，最终呢是四名打人的学生承担85%，学校呢承担15%的责任，这个案子就判了。其实这个案子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能不能够茁壮成长？对于孩子们的这种伤害，尤其是这种身体包括心理的伤害，学校能不能够及时的站出来？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啊，希望学生之间，有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择校都是希望学校老师的教学水平高， 嗯、是 将来能考上一个好学校。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在这所学校当中，过得开不开心？ 对， 学生的同学的关系到底好不好？或者能不能够有这种不太好的同学，不应该说不太好的同学，都是不太好的家长和没有上心的一些家长，他们可能对于孩子太过于放任自流了，是吧？ 对，健康的成长环境，这是最基本的。 哎， 首先得保障这个孩子的成长这个状态是健康的。 是。 其次，我们才能聊这个学业水平啊，我们去聊这个教学任务，去聊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当上学已经对一个孩子造成这样的阴影，不敢再去上学的时候， 哎、 我觉得真的可能学校会有负有这样不可推卸的责任吧。昨天下午5点多钟啊，西单华威商场这个某餐厅内啊，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收银台前啊倒地昏迷，工作人员就赶紧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可惜呀、啊，在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不幸去世了。 嗯，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很多这个餐厅的员工啊站在餐厅门口，把这个想要进去用餐的顾客给拦在门口了。反正工作人员也没跟大家伙解释是为什么，只是说暂时不营业了。 嗯， 记者就上前询问具体原因，他们呢也只是挥挥手不说话。至于什么时候能重新营业，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清楚。根据附近的一名清洁人员说啊，下午5点多钟，一位衣衫褴褛的60多岁的男子进到了这个餐厅，刚刚走到款台这个附近啊，就倒地不起。人家说，这男的呀，经常在附近拾荒，年纪也不小了。之前呢，看到他在这个餐厅里就捡顾客吃不完的东西充饥。他晕倒之后，我还进去看了一眼呢，哎呦，比以前更瘦了，可能啊是饿晕了。餐厅的一名送餐人员说，员工发现这名男子不省人事之后啊，赶紧就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警。可是等救护车来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不行了。后来警察来到了现场，把现场的顾客都清出去了，并且封锁了现场。当时呢，很多现场的顾客都觉得有点害怕。 嗯。 下午6点多钟，这位男子的尸体呢被拉走。根据了解啊，这名男子是附近乞讨人员，出事的时候啊，身边没有亲人。目前呢，经过初步排查，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嫌疑，事情呢也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 因为在西单附近嘛，很多人见到之后呢，都觉得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健康北京的节目当中，关于猝死已经说了好几回了。 是 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自己心脏的一些小不舒服，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略微有一些胸闷胸疼的时候、 嗯、 可能过个2-3分钟就缓解了， 是， 然后就没事了，可能你就这个怎么说呢，粗心了哈。 嗯嗯， 一定要及时上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避免以后出现一些危险。 对，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关爱自己的健康。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经历过被人搭讪吗？ 然后呢？ 你干嘛乐成这样？ 然后呢？ 不是，我就问你经历过没 有？ 还真有啊， 真有，那还不正常吗？ 啊，对， 你哎，那我问您一个问题 啊， 您跟人搭讪过吗？ 没有。 真的吗？ 我老实本分。 你看看，你说这话自己都不信。 不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主动跟警察叔叔搭讪的事儿 啊，跟警察叔叔搭讪啊。 7月13号凌晨4点多。西城分局广外派出所的民警啊，在巡逻的时候，哎，就遇见了一个主动搭讪的男子。 后来经过民警仔细盘查，原来这名男子竟然是一个刚刚得手的窃贼 啊！ 这事儿还得这么说，7月10号凌晨4点多啊，两名民警开着这巡逻车巡逻到马连道南口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男的啊低着头走的还挺快。哎呀，这男的在看到警车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想掉头就跑， 那这肯定有情况， 不行，一看警察叔叔看着呢，不能跑了，慢慢走吧，强装镇静往前走。一看你走的能有车快吗？是吧？ 对呀。 一看这车越来越近，于是这名男子主动就上前搭话：“警察大哥，这么晚您还巡逻呢？哎，我加班晚了，我正赶着往回家走呢。” 谁问你加没加班啊？ 你说这民警一看这人行迹实在是可疑，于是对他进行了盘查。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随后在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发现了苹果平板电脑一个，手机一部。面对民警的询问，这男的前言不搭后语，没办法自圆其说，只得交代了：我刚刚进了人家，拿了这么多东西，人家睡觉呢，我当然是从窗户进去的。目前呢，这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你说你，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对啊，你这个贼，反正我觉得这是什么说，伸手必被捉啊！甭管是什么时候，也许您刚刚得手出来就被警察叔叔看见了。 不过也真是为他这智商有点着急啊！ 啊，这智商我觉得算随机应变比较快的吧，只不过是贼怎么着都逃不过猎手的眼睛，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还有一条消息还没跟大家说呢、啊。 还说吗？ 说， 那就说啊。 啊， 这个先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网购，这很多朋友会特别喜欢这种方式，觉得舒服他心啊，踏实舒心。 嗨，别着急， 不着急啊。但是啊，这个在穿上买来的警服，用这个缉毒为理由啊，用手铐铐住快递员。 买来的警服， 要不然哪来呀、啊 哦？ 这个用缉毒的理由啊，用手铐铐住快递员、 嗯， 把订购的什么笔记本电脑啊、手机等商品劫走。 嗯，刚才那是假回家，这一听就是一假警察。 是啊，最近呢，李某被指控犯抢劫罪、招摇撞骗罪，在海淀法院受审。这次呢，海淀检察院指控这李某两次抢劫，一次诈骗。2014年9月23号下午6点多钟啊，在河南省郑州市，这个李某啊用手铐铐住了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孙某，劫走了一部智能手机跟一部笔记本电脑。 嗯， 2014年10月21号9点多钟，在北京的某小区的值班室内，这李某啊采用同样手法，把这个快递员刘某啊给绑住，劫走了四部智能手机。2014年9月17号下午4点多钟，在海淀某小区的安保室内，又有一个快递员相信了李某是警察，主动让他把自己给铐住了，结果两部智能手机被骗走。李某也说啊，他用货到付款的方式网购手机和电脑，等着快递员来送货的时候啊、 嗯、 这李某摇身一变，就穿着网上买来那假警服，再戴上网购的假的警官证和那假的手铐、 嗯、 对快递员说啊，我是缉毒警察，这个订购这个产品的人呢，因为涉嫌贩毒被抓、 嗯、 现在我有理由怀疑你送的这个快递里边藏有毒品， 你瞧瞧， 希望你能配合工作。随后就用手铐铐住这快递员，把那快件拿走。 嗯， 这李某认可第三起呢是招摇撞骗罪，但是不认可前两起是抢劫。 为什么呀？ 他说那不是抢，那个快递员配合我工作了。 那不是还是被骗的吗？ 他主动同意我用手铐铐他们的， 还主动同意， 而且我没使用暴力啊，我也没恐吓那快递员， 可 不能算犯抢劫罪吧？ 这法盲到一定程度了。 反正这个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嗯，反而我觉得咱们在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现如今都喜欢网上买，方便快捷哈。但是看着满大街那送快递的小哥非常的辛苦，昨天还说把车被偷了、啊、 对， 一定得关注自己的安全。另外这样的这种犯罪分子早应该抓着，然后以后让他好好的在里边反省得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很多话题啊，关于当兵家里边有什么跟部队有关的一些小老物件或者是生活用品，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发送微信和短信，像不记不离说，我是一个棉玉花甲的空巢老人，上个世纪我当过兵、 嗯、 啊，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水壶啊、缸子呀、啊、还没有下过水的全套军装啊、被服啊，他都有 啊。又见青天说，我工作前进行军训，那是2006年啊、 嗯、 一水的迷彩还有雨衣、 哦、 还挺沉，还带那个什么部队番号啊，这个还带番号的呢， 是吧？ 是吗？不会吧。 7454说， 我军训的时候穿着绿色的军鞋，太爽了。军训虽然苦，但是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有一次打靶的时候，我差点提前就先打了一枪，幸好指导员拦着，这才没出什么大事。 那可不行啊，好危险啊！ 对，非常的危险。你看我们那时候天天唱《打靶归来》那首歌，最后整个军训到最后两天的时候才安排了一次打靶。很多男生都盼着这一天，你知道军训的时候可能咬牙都坚持着，就是为了最后一天男生能摸一下真枪。 后来到我们这一茬的时候，因为曾经打靶，这有的那个女生啊脱过靶，出现过这种可怕的情况，所以都取消了。反正就看看人家打就好了嘛，看看过过眼瘾也行吧。 反正有的时候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啊，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哎，我们还见过钻火圈呢。 钻火圈？那不是警犬吗？ 不是，就军训的时候最后表演科目，特意挑出几个这个队列里边比较精壮的小伙子啊，这个大一新生要训练，要单独开小灶训练钻火圈，然后还有人这个装病人，有人装救护员，这个整个这战地的那一系列的动作做的都特规范，然后一阵阵掌声啊。 我们那时候最掌声最多的是女生练军体拳，你见过吗？就是英姿飒爽的军体拳，哎呦，没想到女生还如此的阳刚啊！ 反正我一直都觉得军体拳吧，延年益寿吧，练练。 这个也是一个健身的好办法 是吧？是吧？ 当然了，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说的是家里边的这些老物件哈。 对对对。 其实历久弥新，这些东西也是一个满满的回忆啊，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过当兵经历的人，那是一生的财富。 是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成就的大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